像枫叶的冷漠，墙上的钟默默守着寂寞。咖啡飘散过香味，像苦涩陪着我，想念的心埋葬我在深夜的脆弱。无尽的苍穹，满天的星座，你的光亮一闪而过，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，像流星的坠落，灿烂夺去了轮廓，这刹那过后，世界只是回忆的沙漏，像流星。这永恒的瞬间，像流星。